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啊，眼看这个周末就在眼前啊，再坚持一下呢，估计有好多朋友的已经可能这个行驶在路上了，提前下班迎来周末了。 对，这个周末呢不太一样，因为周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浪漫的氛围充斥其中。 我就问问男生们，你们钱包还保得住吗？啊，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啊，是吧？ 一瓶香水啊，一个晚餐啊， 对呀、 啊，或者说一个 DIY 就能搞定的 事。这会儿买也来不及了啊，那个开玩笑啊，今天反正听我俩声音你就知道这个王牌 band。换了阵容，谁提前回去过节了？反正是吧，就一目了然。各位啊，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哥，不是我说的那刚才那段啊，是他说的。 对，说回来，就是我们在这两天会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啊，也是正式开启了，从此刻我们的一期一会的音乐偶遇计划。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一些这个热门的场所，没准会偶遇到我们啊。 是的，如果现在比较好奇二姐在哪儿呢，可以不妨去三里屯逛一逛，说不定能碰到她。 一下子就把地点暴露了啊， 然后你就。就会大声跟他打个招呼，嘿，姑娘，我在这儿呢。 哎，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向你问声好，你在哪里呢？ 姑娘，不要匆忙，我放慢你的脚步，不要不要羞羞答答的躲开我的目光。你被谁而化的妆，充满了我的想象。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姑娘不要匆忙，放慢你的脚步，不要不要羞羞答答的躲开我的目光。你为谁而化的妆，充满了我的想象。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无论什么结局都是白局，为什么只能充当你的道具，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白局。 反光镜， 姑娘不要匆忙，放慢你的脚步， 放慢了， 不要不要羞羞答答的躲开我的目光。 嘿， 你为谁而化的妆，充满了我的想象。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 准备好了吗？加速喽 ！Come on！ 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 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感觉最后总得接这么一下啊， 热烈的一个吻啊， 别嫌我油腻啊。 好，你不说这事儿，我还没觉得油腻、 是吗？现在有点噎着了、是吧？ 对， 我们节目刚开始是吧？你看，2021年的这个七夕节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周五的下班路上，不光是跟各位用这种好音乐跟工作说个再见，更重要的是跟爱情 say 个 hello 啊。 对，你好啊，明天呢就要迎来农历的七夕了，所以我们节目呢也会在今天和明天推出七夕的特别策划，叫一期一会音乐爱偶遇。 娱乐纵横排七夕特别计划，一期一会偶遇计划，带我去你的世界看看， 带我去看你的世界，探索我未知的一切。我想一定有一天对你更了解，期待更多的时间。 没错，娱乐最安排特别直播音乐偶遇计划啊。那么其实最近呢，我们四个人也是刚刚预告过了，就是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偶遇一些陌生人，然后问问他们关于比如爱情啊、七夕啊，是吧，他们这种感情状态等等这种仪式感的看法。然后我跟艾科这边呢，仪式感是不是仪式感，就是我跟艾科的偶遇计划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已经采访完结束了，对吧？ 对，今天就是在采访大家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同的收获。你比如说遇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他们会和你面面相去一下，然后尤其下午的那个时间段，可能是天气比较热，大家都显得有点忙碌和烦躁 啊，是吗？ 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内疚来着，就是大热天的把人家就是拦在大太阳底下，还要问一下他今天是如何度过的。 你是不是开场方式不对？哎，游泳健身了解一下，走开啊！ 所以呢，今天会听到我们俩不同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和不同的一些朋友偶遇，然后他们也讲述了关于自己的那些爱情故事。 没错，而且呢，我们在今天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啊。有这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情感导师孙岩老师之后呢，也会根据我们之前向各位这个朋友们征集到的一些热门关心的问题由孙岩老师这边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依次为各位解答一下。同时各位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啊，当然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因为稍后呢今天我们就是我们的王牌 band 当中 keyboard 张鹏飞博士也是这个全程在线，要干嘛呢？要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心理情感的分析。 对，你可以就不妨画一下图，然后用自己手机画也可以。如果说现在在办公室加班的朋友，也可以找出一张纸、一支笔来画一下你心里的想象当中那个画面。 对， 哪怕是一个小房子，然后这个房子里面只住着两个人，你和另外一个他，或者养着一只宠物呢，都可以。 对，就是画出你全家人的状态，不要想别的，就按照你的直觉来走就好了。 如果偶遇的话，我觉得要在浪漫的这个氛围当中偶遇一个很帅气的法国大叔。 哎， 前两天大家已经都领教过，法国人非常喜欢搞浪漫，是不是？ 真的是。 这个继续。J'avais 20 ans de plus ou moins 20 ans de moins On se serait peut-être aimé plus Mais t'imagines le chagrin Si j'avais 20 ans de plus ou toi 20 ans de moins On aurait aimé le début Mais comment éviter la fin Admire, on est amoureux Mi ami, mi amoureuxOn se promène entre les deux Amire, on est amire C'est un amour version joyeux Qui fait jamais pleurer les yeux Touche-toi, me plaît, me ravis J'en suis ébahi J'adore te regarder manger Tenir la main au ciné On s'aime sans se déchirer Sans se dévorerAdieu me laisse rêveuse Amire, on est amire Mi ami, mi amoureux On se promène entre les deux Amire, on est amire C'est un amour version joyeux Qui fait jamais pleurer les yeux Que deviendrai-je quand tu tomberas vraiment amoureuseFais pas peur, j'ai assez de place dans mon petit cœur Tu es gentil, je connais la vie et les maris S'il me choisit, il te choisit, je suis comme je suis Amire, on est amis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再次跟各位已经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说一句啊，就下班快乐。然后呢，周末也是马上到眼前了，而且七夕将至啊，希望大家都是能够有一个这个伴侣一块过明天的节日的。当然了啊，这个没有的，咱们也一块儿就是互相鼓鼓劲儿嘛，啊，鼓励鼓励鼓励，咱们都争点气啊，争取明年七夕节，咱这样，咱还一个人过啊，不争馒头争口气嘛。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昨天就是在我们征集大家的心路故事的时候，尤其对于这个盖一座爱情大楼，自己处在哪一层有一番幻想，所以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思萌呢，就说那我只能在一层了， 我就毅然决然选择了一楼，是吧？给你们把个门啊什么的。当个看门老大爷呀， 稍晚一点的时间可以联络到九七四最王牌，看到我们今天的一篇推送。 嗯，没错，大家也可以通过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今天也会就是邀请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呢，绘图啊、测评啊，包括新歌等等。那么最近呢，大家经常用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其实非常好。而且呢，5.0的全新改版已经上线了，新版本的内容呢是更加丰富了，包括了小说、亲子、冬奥还有情感等频道啊。可以让你一次听过瘾，而且是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啊，就是咱开放多少个不管，肯定是选最喜欢的嘛，娱乐最王牌的嘛，啊，这是个最感性的话题，然后呢跟我们实时互动，包括有个性化推荐呀等等的，也会节省您的时间，所以可以直接下载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的 5.0 版本，还有参与的是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会有1万元的现金红包以及1000元的实物奖励等你拿。 哦，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在持续当中，联络我非常简单，就是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然后搜索娱乐最王牌，今天聊的就是偶遇的话题。 对， 你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非常有趣的偶遇？ 经常啊，对吧？经常偶遇，哎呦，大明星一看特别想要签名，然后走近一看，哎呀，是艾柯 啊！我有这么长得像某一位明星吗？哎， 开个玩笑， 明星脸是吧？哎， 你比明星好看啊！这个， 但是我真的有一次特别奇特的相遇，尤其在那年2019年的时候，年底我不是做了一次手术吗？就标志性非常强， okay, 单只耳， 对，一只耳啊。 对，然后每次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上一次，而且就恰逢我是刚做完牙齿的矫正，所以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就遭受了人生的重挫。在那一刻，我相遇到了我们一位非常好的听友。 哦，是吗？ 对，他是从哪两句话辨认出来我的呢？就是我说我今天我牙好疼啊。我这个今天刚紧了牙齿，特别的难受，然后说我的耳朵也特别疼。他说你是艾柯吗？我相信这位朋友现在应该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天哪，啊，这一定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忠实听友啊，知道艾柯这边的这个标志性的 一只耳， 黑啊， 带钢牙， 带钢牙啊，反正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偶遇的事情。有的时候偶遇听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是。 然后呢，听众见到你之后，可能也会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然后大家偶遇过，或者说你想偶遇谁，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 对， 然后包括我们啊，也会在这个七夕节当中连续两天，周五、周六的直播里面有这个特别的策划，一期一会的偶遇计划。所以，艾柯这边今天女士优先嘛，艾柯的偶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今天下午在咖啡厅偶遇了一位女士，然后一个人特别文静的坐在那里，然后拿了一个 iPad， 可能在画画、画插画之类的，然后我就特别冒昧的过去打扰了她，然后我说能不能就是接受一个简单的采访，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然后他说是和另外一半已经结婚了，然后就大概听了一下，他其实故事还讲得挺完整的， 挺对的，对 对，我们不妨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段。 我们进入娱乐最王牌的空中 club 时间，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我爱你， 我爱你。 七夕要到啦，首先要祝天下的有情人都有个好结果。然后呢，我今天选了三个主题词，这三个词是势均力敌、战友和仪式感。接着我想从已婚的角度来谈谈这三个词。我理解的婚姻呢，就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彼此选择，并肩成为了生活路上的战友。然后不断的打怪升级，不管遇到了什么麻烦、什么困难，然后都能一起互相搀扶着，你帮帮我，我帮帮你，然后这么度过。而仪式感呢，我觉得在不管在 爱情或者婚姻中，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一些时刻，你需要创造一些回忆，创造一些关于只关于你们两个人的回忆，这样在往后，在不管是生活中还是什么情况下，当你遇到困难或者你们俩人闹别扭的时候，就是那份美好，就是你脑海里的那个印象，我觉得就有时候能拉你一把，就在那个时刻能劝劝你。接着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两年因为疫情和行业这个变动的这个关系，就我和我老公就都面临着离职需要再找工作的状况，甚至是需要跨行业去找工作。就是这个状态，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就是你持续被工作消耗，然后人又到了一个30+的状态，其实是需要求稳的，但是这个困局目前是很难被打破的，就是你只能想办法自己去找一个出口。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就属于一个互相鼓励的状态，因为很多事儿你没法跟父母说，你跟朋友说，朋友有的能理解，有的不能理解，就是你得不到一个好的反馈嘛。然后我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自我否定期，我老公是有一个挣扎期，不过挺庆幸的是我们不太需要自我消化，就是彼此还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就是这个低谷啊、困惑呀、迷茫啊这些事情，就还是能彼此扶持着前进的。我们就是方式可能很简单，就有时候会看个纪录片啊，看个电影，然后彻夜聊聊天，或者穿着睡衣拖鞋的去菜市场买个菜，然后再一起回家做顿好吃的。就是现在想想，就有一种那个患难见真情的感觉。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革命战友情吧。没有人的生活是容易的，不管是婚姻生活、恋爱生活，哪怕是你的单身生活，我觉得没有人的生活是容易的。可能我凡尔赛一点，我觉得我选的这个战友不错。就是我生活中的这个战友还是给了我很多支持的，我们彼此给了很多支持啊，所以还是很幸福的。 沉沉的黑夜的到底还安然多久，闪烁日光的原来的就是种烟火，感觉到的春风夏雨隐藏在双眼，就这样迎接着阵雨，说好了暂缓再继续。 I'll stay with you，等待着日出，不想说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卸下无助的。 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一段艰难时期啊，林俊杰和孙燕姿共同创作的《Stay With You》啊，我放在了刚刚这段音频的后面。其实我说实话，我在听他这段故事，真的有受到触动。 对， 我听出两个信息点，一个是他说到了，他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趁你们有精力和有时间，一定要制造更多的美好的记忆。为什么？因为在你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比较难。恰恰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忆。 对，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时间节点觉得很不重要，七夕每年都会有，然后这个人也会一直不离不弃， 对， 然后觉得好像我不需要为对方再去买一个什么特别的礼物去记忆了，哪怕我给他转一个红包呢，这聊表一下我自己的心意。但是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说红包你能记住多少呢，但是当某一年我送给你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哪怕这个很不贵重，是我自己 DIY 的一个，也会记得在那一年的那一刻我为你付出了。 其实红包贵一点也能记住。 哦，是的。 哎，生如夏花刚刚还问说，刚刚说话这个女性是谁呀？ 嗯， 啊，这是我们最近七夕特别策划，我们四位主持人呢，老白、戴毅，包括艾科、思萌，会分别走上街头，走向北京的街头，偶遇一位陌生人， 对， 然后问问他关于爱情、关于七夕、关于两个人的陪伴。关于相守一生的这些，你看他开头还说到了，说选了几个关键词，这也是艾科在采访他的时候给的一些选择题。 是，我说如果想要就是你自己的关键词要超出我给你的这个范围的话，也可以去创造几个。 嗯， 然后昨天如果关注了974最王牌的推送的话， 嗯， 会看到里面有一张图，其中我涉猎了几个词啊，比如说势均力敌啊、平淡是真、适度自由、双向奔赴、向上和一见钟情，就这些词哪一个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呢？ 如果让你选的话，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是吧？ 对，一个人一定要两个人付出的这段感情才会比较完整啊， 就不能说我喜欢你对我爱答不理的啊，微信都不回消息是吧？ 单恋无意义， 再一发就是红叹号，对不起请通过对方的好友验证。 总觉得说那种感情的话就像鸡蛋碰石头，早晚会伤痕累累的。 对，不合适不合适啊，来换一个啊。没事没事，真的。哎，七夕啊，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虽然说距离七夕呢还有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也是提前相当于在48小时之内开启了这样一个七夕的偶遇计划， 预热一下， 预热一下。对，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或者说根据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你想偶遇谁以及你偶遇过谁，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偶遇很多好歌，也会偶遇到很多可能陌生的朋友，但是他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到大家的声音嘛。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偶遇一下泰雅塞吉亚的这张全新专辑叫 Depart。 哎，昨天也是正式上线了。 嗯，其实之前呢我们陆续和大家介绍过其中的好几首歌了，比如说出走、Bluebirds、 Photographs， 而这张全新专辑叫 Depart， 总共有10首新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整张测评。 整张测评听十首吗？ 那你来选一首 啊，选一首歌是吧？因为您临近七夕了，所以咱听一首跟这个爱情啊浪漫有关的。这首歌曲是重新回归到了就是蔡氏情歌他最擅长的一种风格。探讨的就是很简单啊，就是哎，那就是任性去爱一场到底是不是一种莽撞，你觉得是吗？ 任性爱一场是不是一个莽撞？ 对，是不是一种莽撞，还是说我需要理性一些，需要去客观分析跟这个人到底匹不匹配，合不合适？ 分时间吧， 分时间。 比如说在结婚之前你可能任性爱一场，爱几场都不为过。但是你要是结婚之后是不是过分了？ 结婚之后肯定任性爱这一个人呢。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是吧？ 对，好嘞。 哎，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新歌《让浪漫做主》。泰雅蔡健雅， 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你听完的感受。稍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投票正式开启啦。 会不安，世界变太快。 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海，如果接近下一步，享受此刻的盲目，任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让浪漫做主，爱如果我们要幸福，谅解往日的漂浮，敞开相爱的回路，去接触爱，如果走到下一步，别介意故事通俗，先删除人类理性的束缚。 看到聊天室里面的咖啡也是咖，就说到了让浪漫做主，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他最喜欢的一首， 很不出意外的一首歌曲，就很在意料当中，因为其他的几首歌曲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找到一些同类型的曲子可以去替代，但这首歌呢就是完完全全的蔡健雅， 对啊，就回到最开始他出道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了，而且他其实整张专辑有了一种在那种特别广袤无垠的自然环境当中探寻一个人这个意义的那种感觉，人生的意义啊，这首歌曲又回到了情歌，然后呢整张专辑当中他也是整个人呢包揽了所有的木吉他方面的谱曲啊编曲啊包括人声录音，其实对于他来说虽然出道这么多年呢，但是能做到这些深度参与到专辑的制作宣发也是第一次的。 是，总之听这整张专辑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化繁为简了，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我们之前推荐的那首 Bluebirds， 那首歌曲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 我知道，对， 就因为它气势恢宏，形容出来那个画面感很强啊 动用了交响乐嘛，然后有 Ricky Hu 帮他那个加持了一下。 是，如果喜欢这张专辑或者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进入到投票的环节。 没错， 我今天给出上传的票。 哎嘿啊，我也是给出了。这个音效在哪儿呢？ 等下回来继续再找音效 吧。好吧，啊，也继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7.4 娱乐最王牌最近的七夕偶遇计划直播依旧继续，我们稍后再见喽。 2021年度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中，于文静、马小卫、王宁、叶热托里肯、巴达义、李贤宝、龚双晴六名同志被授予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宣传最美，学习最美，争当最美，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娱乐座王牌七夕特别计划，一期一会偶遇计划，带我去你的世界看看。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Yeah,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 she won't believe me. And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t see what I see.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这个要说起来玩浪漫还得是人火星哥啊，虽然说现在是这个 Sixsonic 限定的丝滑组合嘛，但人之前是吧，早期出道这就是婚礼常驻啊，就是我感觉他的出现频次应该跟司仪差不多了。 Talking to the Moon 还有那首歌呢， 对，还有 Marry You Nothing on You， 全部都是婚礼一定要用的热场歌曲、啊、 对，所以你刚才放了这首歌曲之后我就感觉我走错片场了 啊，是吗？ 好像参加了谁的婚礼、 哎、没准真的，因为七夕节是我们中国这个非常重视的传统节日嘛、嗯、所以呢也有可能呢最近两天有朋友在办婚礼，需要的话各位我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为各位送上这样的一个婚姻或者说是七夕的祝福啊。 这两天的歌单其实大家都可以收藏一下， 对啊， 对吧？ 而且今天我跟艾科准备歌其实都收着点的，因为还没到七夕的正日子，所以明天呢大家想点什么歌，从此刻开始直接到娱乐最王牌974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随时告诉我们你的七夕告白，然后你的歌曲、嗯、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半个小时都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 是， 所以名额有限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持续进行当中，你偶遇过谁或者说你想偶遇谁？ 哎、 啊，这个你想偶遇谁就很微妙了。 嗯， 我想偶遇王菲可以吗、 啊、王菲， 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在北京都已经偶遇过很多明星了，什么李泉啊、陆毅啊、张嘉译、陈宝国等等的。 嗯啊，包括这个邱晓峰也说到了，在这个长城脚下的公社偶遇过徐克， 嗯， 民宿还偶遇过韩红啊，猫行记这边偶遇过陆毅，当时还是这个唱 K 的地方。 大家能不能说点接地气儿的、 啊， 就跟我们 行 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跟你说一个接地气儿的， 你说 无名八五八零五九就说到了。一共七个字，我想偶遇艾科啊， 这 够接地气儿吧？ 对吧？ 这简单呀，今天就是在金麦大街14号，你守点儿 啊，守点儿是吗？几点下直播就在门口等着。 7点钟的时候蹲点儿，就准能看见 我 在门口。我 告诉你，小心点啊！一堆人过来给你送花送巧克力的、啊， 哪有？怎么可能？ 那、啊、也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这个偶遇计划持续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刚刚呢，在群里面看到这个戴毅发过来消息了，他的接彩的一部分已经告一段落了。刚刚偶遇完一个朋友啊，所以各位如果在三里屯附近的想偶遇戴毅的，可以去找一找，你也可以大声的喊一句二姐。 要推荐一下这首歌，你刚才说我们今天准备的歌都收着呢，这首歌差点没推出来。我爱你，王菲。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爱你这三个字显得太过直白，但是生活当中应该多一点直白，不留遗憾。 嗯，谢谢啊。 多简单，爱情像就昨晚的梦，清楚模糊。多简单，像第一次问你爱不爱，你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 都可以慢慢听。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幸福吧，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没错，今天不光是文艺最前排，还是动心最前排啊。 对， 刚刚看到你说 在线征集你的爱情心动图画。 嗯， 其实它这个绘画分析技术是一个，就是透过绘画者的本身想去看你内心当中最深处那个部分， 你的本我、啊、 对， 你的超我、啊、 所以呢我也刚才绘画了一幅， 嗯， 准备要让那个发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让博士帮我分析一下。 你知道大家都发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哦， 就是避免让别人看到，但是我不介意你可以发聊天室， 可以可以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小学生的绘画水准。 对啊，我们今天有这个除了跟大家聊聊偶遇这个话题，包括也是提前向各位征集一些七夕的告白祝福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张博士这边的全程啊，一直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的这个前面，等待着大家发来这种一个随时的一个直觉的测评图。很简单，只需要画出你全家人的一个家庭活动就可以了。 嗯， 简笔画随便画都可以啊，包括看到了像这个曼阿曼呐、啊，像飘摇的云啊，都发来消息了啊，包括问也说了，哎，感谢张大人的解答， 哦， 他们的图都已经发过来，而且张大人都已经非常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把每一个人的这种画画的这种背后的性格啊、 嗯、 包括这种特点都已经给评测出来了。 排个队啊，排个队，然后下一个能不能是我 啊，我 已经发了。 我因为这边要操作机器，本来想让你帮我代笔画一下、 嗯、 但是我看了一下你的画画技术，我觉得我的测评也不是那么着急、啊、 来来来，就你现在你帮我在线分析一下、 啊、 就我的这个画画水准就刨出之外不说了 啊， 你觉得我的心理动向是如何的？ 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吧、嗯、你的画呢就是 我发在聊天室里了 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丁丁 FM 的直播间，进入到娱乐装牌。 OK， 背后有山有树，下面有水有河，是吧、 嗯、 然后呢五个人排排坐， 嗯， 然后呢个头都一边高啊，然后呢你是不是想长个儿啊啊，你是不是想追上我们王牌 band 的身高啊，平均身高。 但是你猜中了一点 啊， 就是我画的确实是王牌 band。 OK， 这叫高山流水遇知音。 哎呦喂、哎、呀， 厉不厉害？在线等你们哟， 这个词儿终于让你给熬出来了啊！没想到在这儿等我呢啊！然后大家赶紧画啊！这个艾科已经把他的图画出来了，我就不信大家能看到这张图真的能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七个字。 露露不知道是不是露露，他说艾科你这是要升五个瓦的节奏。 哎，这个 打扰了 啊，打扰了，打扰了啊！ 我们还是来听歌吧，好不好？ 听歌，听歌。对，就说回来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等待大家在画画的时候随时发在974最王牌，我们的编辑啊张博士也是会为各位呢测评一下。同时呢我接下来要带来的是我的一个偶遇的经历了。 嗯， 因为其实我很简单嘛，就是我的行动轨迹除了电台家，然后就是运动场所 健身房 、所以我一定是很好奇，哎，健身房这些男生他们在七夕怎么过的。 嗯， 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90后，按理说跟咱们差不多大吧， 嗯， 他呢上来就给了我一个说他跟他女朋友约了50年的承诺 啊！ 我说你这也太老灵魂了吧？ 什么叫50年的承诺？你解释一下。 不着急，咱慢慢来听啊，听一听他带来的这样的一段关于七夕的偶遇片段，听听90后的男孩怎么说的。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2021七夕偶遇计划。那么思萌今天呢在接彩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到了肯定是我最熟悉的场所啊，作为一个运动达人健身达人呢，我也是肯定会很好奇在健身的这些朋友们当中这些接彩的偶遇的朋友里面，他们对于七夕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健身房随机找到一位朋友啊，刚刚跟他简单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呢他也是表示愿意接受采访的啊。哈喽，我是娱乐最王牌主持人思萌，请问怎么称呼你？ 哈喽你好，叫我小 C 就可以。 小 C 是吧？好， 那就是想问一问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什么？ 有一个谈了大概4年的女朋友。 你们接下来准备要结婚吗？ 应该在这一两年吧。 那我能问问，比如说你怎么看待像七夕节这种仪式感呢？ 我觉得这些仪式的东西对于那个就是情侣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话是每年七夕节，一个还有什么像什么彼此的生日啊，还有就是那个像在一起的纪念日等等，就是这些比较重要的节日，然后都是会去特意安排去过的。 能不能别这么官方？最直接的问题，今年2021的七夕节就在眼前了，你们准备去吃什么？已经定好了吗？ 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烤肉，在那个乐城中心，我打算带我女朋友去吃。然后呢，晚上应该是会去一个就是地方做一个什么按摩吧、推拿之类的。 这个也太有意思了吧！ 其实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时间也蛮久了，就是虽然纪念日也是要过一下的，但是纪念日就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安排，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经历事情也蛮多的，所以呢就是当天正好想去做这件事。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你们在一块这么长时间，将近4年了，让你最难忘的，你觉得就是一起度过的一天或者是做过的一件事情，能不能给我描述描述？ 最难忘的应该是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那个2月份在一起的，然后呢二月中旬是我的生日，然后呢就是我们那阵是刚在一起，可能还没有那种特别正式的确认关系，但是呢他从就是很远公司那边，因为我在东边他在西边，然后呢就是带着礼物啊就是来给我过生日，然后呢我们一起在那个就是朝阳这边吃了一顿我觉得非常可口的饭，然后反正那一天对我来说是记忆力最深刻的，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一天作为了我们的那个在一起的一个纪念日。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我们的广播电台当中也会播出，所以他其实也是有机会听到的。你在今年七夕节通过我们电台最想跟他说的话是什么，以及你有没有想送他一首歌？ 想对他说的话就是因为我和他之间一直是有一个算是有一个承诺吧，也是算是半开玩笑半认真似的，就是我们要在一起50年嘛，然后我们在其实一直在倒计时，你知道吧？然后现在呢，因为我们在一起快4年了，就还有46年多，然后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我们剩下的那46年能够就是一直好好的一起过下去。点什么歌这个东西不太知道，那就请那个思萌主持帮我安排一下吧，就是类似于什么长长久久啊之类的歌就好了。七夕快乐，我爱你。 OK， 我需要补充一下啊，因为就在刚刚我采访完小 C 之后呢，关了话筒之后他还偷偷跟我说啊，其实我女朋友喜欢 Justin Bieber， 然后呢希望有可能的话在节目当中送他一首这个他的歌曲啊，送给二位没问题。在今天啊2021七夕节将至呢，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二位。说实话，你们确实是我见过的第一对能够以50年作为倒计时为承诺的年轻的伴侣啊。希望你们在接下来每一年都能够更爱对方一点，然后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能够在婚礼的现场为你们送上一首歌，好吗？七夕节快乐，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曲 Holy， 来自 Justin Bieber and Chance the Rapper， 祝你们开心，祝你们度过浪漫的节日，并且一定要幸福。 I hear a lot about sinners. Don't think that I'll be a saint.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Cause the way that the sky opens up when we touch, yeah, it's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Don't do well with the drama. 刚刚就是我在健身房里面偶遇的这位朋友啊，然后发现好多朋友哟，听起来东北帅哥啊，这个想看照片吗？ 想必这位小 C 是我认识的那位小 C 吗？ 你这戏精上身的啊，这对吧？是没错啊。 哎，我不妨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前两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说来着，就破次元壁有一个环节，有一天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就很古风。 嗯， 我说其实我觉得古风这个概念呢，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是那种很唯美的小姐姐， 对， 然后穿着一身华服， 很治愈。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想到一个特别喜欢健身撸铁的男子汉 啊，肌肉男。 对，然后特别喜欢弹古琴， 嗯， 就是这一位。 对啊，然后呢，最近也是沉迷于古琴。然后呢，刚刚其实我估计大家不光是听到浪漫了，我听出两个信息点很有意思。 嗯， 这哥们说了啊，就是这个，首先就是吃的好吃的，他能记得住。 嗯， 我问他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天啊、哦，那个什么什么，他跑了很远过来，然后我们就吃了一顿挺好吃的饭，吃货上身。 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他整段呈现当中。 嗯， 很特别的一幕啊，就是说在七夕这一天应该带女朋友去推拿。 推拿，对对对，我真的在吐槽他。 什么？ 所以你看健身的 boy 们啊，健身的男孩们，就是你爱吃，然后呢带他去推拿就够了，各位，七夕节圆满。 这时候不应该走 Justin Bieber、 啊、 应该走南征北战南征北战的那个生来倔强。 嘿、啊Parlay and Desi Cross tween tween Hessie Hit the jet ski When they get messy Go lefty Like Lionel Messi Let's take a trip And get the Vespas Or rent a jet ski I know the spots That got the best weed We going next week I wanna honor you Rise groom I'm my father's child I know when the son Takes the first step The father's proud If you make it to the water He'll part the clouds I know he made you a snack Like Oscar Proud Suffer it to be So now gotta clean it up Formalize the union And communion he could trust I knowI ain't leaving you like I know he ain't leaving us. I know we believe in God and I know God believes in us.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好嘞，来自 Justin Bieber and Chance the Rapper。 大家想听到刚刚我跟艾科分别偶遇的这些片段呢，都可以随时啊，就是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搜索空中 Club 啊。那么最近我们在七夕当中城市间特别的音频也都会在上面呈现的。 对，不要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继续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直播间，然后稍后我们还会有个连线的环节。所以现在呢，大家不妨可以抛出你今天想要让张大人帮你去分析的一张图片，心动图画，记得要加手机号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为你翻山越岭。哎呀，推错歌了，这歌提前暴露出来了啊。拉回来拉回来， 没关系。 对， 就是因为这首歌呢，独上 C 楼，是来自 Yellow 和范晓萱合作的一首歌。 哎，这很好。 对，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在七夕这个氛围当中还单身的朋友。 哎呀，你说太好了。刚刚那个 Hello 弟弟就说到了，说这个大家能不能关爱一下小动物啊？ 说好要联络却失去联络，你在哪儿呢？ 完全没跟我说，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也没有通知我，他们无独有偶，留我暗生沉默。 蜜月的消息漏，完全没跟我说，说好了。上了西楼，我喝一杯闷酒，你低头看着我，我却抬不起头。 想你想到荼蘼，却假装毫不在意。时间它藏着秘密，掩埋了千年的伏笔。要比就写日记，只喜欢看电影，风景只剩自己。If it all will probably pop up tonight, a foxy foxy lady, Bobby stop for me, baby don't stop it.全部想回头。 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在17:57向各位问声好，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嗯，同时预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情感导师孙岩老师啊，我们针对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情感态度给各位来一个专业的分析嘛。 嗯， 所以稍后呢我们预告一下，就是聊一个问题，是你会发现好多人呢越来越喜欢看这种甜剧 哦， CP 啊各种壳对吧，然后呢但是呢可能反而不太愿意去恋爱了 哦。 哎，这个有点是好像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对，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就以前看什么小甜剧的时候完全无感， 嗯， 现在看小甜剧的时候会觉得，嗯，充了这6块钱就当给他们随份子了。 所以你在就是你的楼层里面选的是热恋期，对吧？ 对， 起来很甜蜜啊， 对， 很好追，很好咳啊，现在这流行的词儿啊。所以我们之后呢，在下一趴也会有请到苏岩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有一个这样的倾向，这样的一个状态，听听他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 娱乐最王牌七夕特别计划，一期一会偶遇计划，带我去你的世界看看， 带我去看你的世界，探索我未知的一切，我想一点又一点对你更了解，期待更多的时间把画面填满。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自就按照王若琳带来的有你的快乐啊，此刻呢我们已经这个连线的朋友啊，在七夕偶遇计划当中通过电波的形式偶遇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特别想听他说一句有我们很快乐 哦，来听一听他到底有没有听到你这声问候呢。 哎，你好你好 你好。 哎 Hello， 哎哎哥你好，司萌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现在是在什么状态听我们的节目的？ 我是在还在公司准备下班，就是用那个手机 APP 听的，就是、听的。 啊，那你刚才是不是也发了图片给我们的张博士？ 我是上午就发了，发的那个公众号后台。 我们看到了，我们觉得你画的非常好，真的。 但这个画面我们就不描述了，因为就每个人他可能心里动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 那你想让别人知道吗？ 我觉得可以可以，因为那个当时我看当时说的是就是让发那个后台，所以就发那里面了。 对，简单描述一下。 画的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然后呢两个小人在这个慢悠悠的漫步着，是吗？ 对对对， 就特别惬意感觉，而且城市那种生活的节奏也比较慢，甚至在河水当中还能看到有鸭子啊，就是感觉非常的舒服， 很惬意的感觉。 对， 就这么说吧，今天我们的张博士跟你分析的准确吗？你觉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挺准确的，就是区别就在于那个就是对于父母的描述还是有点偏差吧，就是他说那个父母也是起到了一个良好的那个示范，但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示范应该就是说一个老伴儿吧，因为年轻的我爸妈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爸很大男子主义，然后我妈又很强势，他们就避免不了会经常争吵，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会动手，但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老一辈那这个思想吧，就是有问题他们会解决，就是反正一直将就，现在就是有点上了年纪之后就互相谦让了，就是有种那种老伴的感觉了，就是反正就我就是非常庆幸说现在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反正就是这点来说就对我影响还挺大的，这样 特别的好。因为我知道就是江博士可能在你这个整张构图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特别你觉得会有一些些许的偏差的分析啊，因为你的画面看起来太美了，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这一家人特别的温馨， 而且我听出来我们这位连线的朋友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暖的男生。 对 啊， 七七，这天你有没有想对你爱的人有什么话想说呢？ 因为我现在实质上是单身，如果就是说想说的话的话，就是希望他早点出现吧，就是这样。 没问题啊，我隔空给你击个掌啊，咱俩都是 谢谢、 爱护爱护。好了，接下来我们三首歌曲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答题了吗？ 啊，好的好的， 加油。 那我们来准备来听到第一道题了啊，准备好。 王力宏有首歌叫《依然爱你》，歌词当中说：“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什么 ？A 出路 ，B 退路。” 忘了听过，选退路吧。 退路是吗？ 听一下，听一下。 啊，对。 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 恭喜你， 恭喜你答对。 哦哦 哎、好啊。 第二道题，孙燕姿的《遇见》。歌词当中唱阴天傍晚什么外 ？A 大门外 ，B 车窗外。 车窗外。 哎，这个太简单了啊！ 傍晚车窗外， 恭喜你回答正确。所以第四道题，你要是还是回答正确的话，我们今天会有两份9.9小红包送给你。张靓颖有首歌叫《终于等到你》，歌词当中唱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什么 ，A 放弃 ，B 灰心。 哎呀。 放弃， 对吧？ 对 对对。还好我没放弃。 这首歌太适合你了。 对啊，是吧？ 就某一天你碰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说：“我终于等到你。” 然后其实我们在刚刚猜完歌之后，因为三道题都已经答对了嘛，非常好，不光是有奖品，有红包送给你。三首歌曲，你看选一首怎么样？遇见、依然爱你，还有终于等到你，选一首歌，可以呢，在我们七夕将至的这个日子当中，送给未来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心仪的女生，好不好？ 好的，我就想选那个遇见吧，就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吧？那 对对， 有没有什么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跟这位姗姗来迟的朋友跟他说的呢？ 我其实就是我觉得就现在我应该是说一直在等待吧，然后就是一直想让自己努力变好，就是就是希望他能早点出现这样。 就是能够理解，因为其实周五的晚高峰挺堵的，可能堵在了三环，下回别开车了，骑个车是吧，就能遇见了啊。 畅通无阻啊， 对吧？ 就是他可能会来的比较晚一点，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没错。 好，这首遇见我们就透过 FM974 的电波送给你啦。如果想要继续收听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的收音机，然后通过那个 APP 把你这一段截下来好吗？ 好的好的， 好嘞，拜拜。 提醒 拜拜， 七夕快乐，同时也别忘了去好好的守候那样的一个让你值得去等待的人，好吗？ 好的好的。 其实你觉得就是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呢，你会觉得虽然说有好多单身的朋友啊依旧在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想要的这些目标在奋斗，但其实他们也在默默的去期待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会什么时候出现，也可能他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对，所以我瞬间就觉得说当时你做的那档节目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又上线了那种感觉， 对吧？哎呀，真的为这位朋友点赞，然后呢送给他叫做 Win， 把遇见送给你，也希望在七夕节当中啊之后明年的这个日子 我 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好吗？拜拜。 见冬天的离开， 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娱乐座王牌七夕特别计划，一期一会偶遇计划，带我去你的世界看看， 带我去看你的世界，探索我未知的一切，我想一定有一天对你更了解，期待更多的时间。 没错，娱乐最王牌的七夕特别企划啊，一期一会的偶遇计划，我们的这个留言征集也在持续当中，包括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97次最王牌的公众平台，发来你的一个这个绘图啊，我们有张博士在线为各位解答。然后呢刚刚 活捉一个郭 PD， 哎，郭 PD 啊来到我们聊天室了啊，然后还发来自己农家小院的照片呢啊， 对，偶遇了他，然后他顺便还跟我们说偶遇他的几率比较大，因为他经常在街上溜达。 真的，我跟你说，上周五我记得我跟郭 PD 然后呢去锻炼完之后吃口小面，然后呢我们就在街口整整溜达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呢一开始我还说让你们家这路口咱们少走两步呗，郭 PD 走走走走走，难得跟你这么一回溜达一下晚上。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会在这个街上偶遇到郭 PD， 反正就是就据我所知已经有两回了。 真的吗？ 对，我看到就是他发了朋友圈，刚好是一个听友就见到他们在比如说 SKP 啊某一个地方溜达呢，就拍了一张他的背影。 哦， 他是 目标比较大吗？比较好辨认是不是？ 比较好找啊。 为什么我从来哦也没有就被唯一认出来过一次？ 不是，你看郭PD的那个身材，加上经常戴的那个小帽子， 就很有辨识度， 别人也不会那么戴啊。然后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张鹏飞还问了这个博士，还问到说，哎，艾科刚刚画了什么图啊？能不能让我来跟你就是测评一下？结果艾科把图发过来之后，博士说，你这是啥？这是什么发图灵图拷问？ 我这个不行吗？ 啊， 这高山流水遇知音啊。 你这个字按上去之后，博士还怎么给你写呀、啊？ 二姐说了，一家五口去郊游。 嗯， 好嘞。如果想好奇我刚才画了什么图片的话，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看一下。 对啊，大家就是想偶遇谁或者偶遇过谁都可以聊一聊。我刚看到还有这个有朋友呢说到了之前在蓝港偶遇过老白。 嗯 嗯， 偶遇老白也挺正常 的 了。 对吧？应该那次因为我是在直播间，然后他应该是跟有一个商家的直播活动做联系，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在蓝港那边、嗯、啊，老白这边反正挺好偶遇的。明天想偶遇的话，也能去什么地儿来着？ 去朝阳公园。 朝阳公园。 明天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的时候，他可能会在那踢球。 你看，人家是去接彩的啊！强调这一点，去接彩的。 我已经把他的行程透露给你们了，剩下交给你们自己了。 啊、对， 好了， 各位这个拿着照片啊，拿着明信片什么签名的，准备好了啊！哎呀， 周五的时间还是应该放松一下，来燃烧一下我们自己的灵魂吧 ！Burning Friday Night， 这位朋友唱歌的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乞力马扎罗。 嘿。感谢乞力马扎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周五的助力助兴的一首歌曲啊 ，Burning Friday Night。 对，你不觉得这个名字起得恰如其分，就是还挺有逻辑性的。 嘿， 哎，你是熬过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终于到了周五了 啊！ 哦， 终于到 了 周末了，是吧？ 终于可以 Burning Friday Night， 对，放空自己啊，放飞自己了、 嗯。 因为今天不光是周末马上要来了，然后七夕节呢也马上要来了。 就是明天， 对啊，好多这个朋友呢也是等着今天这个节日，明天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给另一半一个惊喜 哦， 蓄谋已久。刚看到好多朋友说到说偶遇其实就是一种蓄谋已久， 嗯， 而且偶遇呢，其实如果说两个人的恋情是从偶遇开始的，那么你们会印象更为深刻，因为一定心动嘛。 好，你有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七夕？ 有啊，比如说此刻呀，正在上班的时候啊， 有没有有一次的，比如说。七夕节给对方送了一个特别难忘的礼物，或者收到对方的一个难忘的礼物。 哎呀， 那我得翻翻我的小本本啊，太多了啊，一会儿一个一个跟各位说啊。 好嘞。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包括年轻人的一些关注的话题， 嗯， 然后关注的一些浪漫的音乐，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你看好多年轻人呢愿意追各种甜剧啊，甚至看各种顶红的那个就是顶流的 idol 喊老公啊什么的， 嗯， 然后呢磕 CP 看甜剧，包括爱养猫，但是不太愿意开展一段恋爱， 嗯， 然后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今夜自愈师，著名节目主持人，包括也是情感导师孙妍姐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神秘嘉宾出场，跟各位聊一聊这个爱看甜剧是代表了什么呢？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妍，农历七夕我们来聊这样一个情感话题，年轻人只看甜剧不想谈恋爱，这是为什么？我们许多人愿意去享受甜剧，因为甜剧满足了我们对爱情的向往，甜宠剧就像我们的精神安慰剂，因为剧情通常会告诉我们，不管你多普通，颜值多么一般，别人多么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真命天子无条件的爱你，所以不仅是年轻人会喜欢，老阿姨们也会很喜欢，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恋爱爱情关系不会一直是那么甜，也不会是那么轻松，恋爱中各种滋味都有，有甜蜜幸福，但是也会有困惑伤心狗血，不少见。是的，也许真正去恋爱不容易，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恋爱这件事情依然是我们生命里最值得体验的事情之一。生活其实挺残酷的，但是爱情也是为数不多的能让我们人类可以体会到甜蜜和幸福的一种关系。就是在爱情关系里，我们每个人渴望被另外一个人看见，被理解，被关注，被尊重，所以好的恋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丰盈完整，和另外一个人一起成长。如果你的心底还在渴望着爱情，那么特别想鼓励你有勇气在现实生活中去谈恋爱，去尝试，去体验一下爱情的各种滋味。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祝你开心。 没错，祝你开心。你知道在今天我们准备歌曲的时候，我有首歌我就说到，我说它必须要放出来，如果不放的话，我会觉得今天节目不完整。 你经过大家同意了吗？大家同意你放吗？ 这个 CD 机在我手这边了啊。然后我会觉得它其实代表了是很多很多男生青春少年时的那种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最美好的描述啊。这首歌曲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 哦，周董， 哎，能想起他的歌名吗？你别看啊，真讨厌。 我的地盘我做主 啊， 是吗？ 当然不是啦。再听听这个前奏，好多人还记得吗？记得你们在上学时的，对，记得上学时的初恋吗？真的是啊，过了这么多年再听这首歌曲它的睫毛，然后你还是会觉得想跟着这首歌一块来摇摆，一块回到少年的那种校园的青春时光啊。 它的睫毛， 对， 当年对这首歌曲没有一个痛彻心扉的领悟， 嘿啊， 时隔了很多年之后突然发现，如果一个女生她的睫毛膏涂得太多的话，可能会像苍蝇腿。 嘿，人家是女字旁的她，你还想要什么痛彻心扉的领悟？应该是你给别人留下痛彻心扉的领悟好吗？ 就不能是苍蝇腿。 哎， 好了，就是，开个玩笑。 对， 接下来这个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5，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要做一个征集。征集大家的这个留言，比如说明天在七夕这一天想对你的另外一半的告白内容， 对， 然后我们会择一位朋友， 然后为他送上一个 DIY 的定制祝福。 定制祝福，我们娱乐最王牌亲手为你定制了一份祝福。 对， 对，而且是礼物啊，不光是我们说说话、放放歌就完了。 对，是为你准备了一束鲜花。 哎， 然后你想把这束鲜花送给谁，然后包括想对他说什么话，我们会择一位朋友选取，然后稍后我会联系你。 对，所以从此刻开始的我们在接下来聊天室里面啊，就欢迎大家随时关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发送过来你在2021年七夕的告白，一定是啊，大家一定要，我觉得可以稍微认真一点来写。然后呢，我们不光是明天要送出，在节目当中替你送出这样的一份音乐祝福，音乐的告白，另外就是刚艾克说到了，选择这位朋友送出一份这种精美的鲜花礼物， 是 替你送给另外一半，或者直接送给你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大家不妨在留言的时候可以编辑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啊，包括想配送的地址都可以发送过来。 对啊，直接把全套信息发送给我们就好了。你看，刚刚我们听到孙岩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就是很多年轻人爱看甜剧什么的。然后呢，我猜孙岩老师一定想不到，他在说完话之后，聊天室就变成了一个云吸猫群 啊？为什么呢？ 大家就各种开始吸猫，然后各种晒猫图片，有的好像云吸猫吸龄十年啊，这边有5年的、3年的，好像是，你不觉得年轻人可能在恋爱的这种到来之前，更愿意养一个宠物来陪伴着自己吗？ 我好像发现北京的朋友特别喜欢养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的这个时间比较密集，然后没有时间去遛狗的原因，所以选择了一种猫比较好抚养的方式 啊。其实我们这种动物呢也挺友好的。哎呀，真的是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偶像剧，比如说流星花园啊，包括那些台湾地区的偶像剧，其实这么多年回头再来看，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粉丝泡泡的回忆，但是更多呢，其实它是一个，公主病的导向， 就是满足了你的一些幻想，对吧？ 对，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又满足不了，怎么办？ 别这么说啊，可以，还是可以的啊。 好好好， 对啊，相信我们啊。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特别有意思，说看剧和谈恋爱这个事儿呢，跟踢球一样，爱看球。不见得爱踢球，因为累呀、啊、是吧？ 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我个人觉得比较甜的歌。为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两个人的组合，他们俩呢只有三首歌曲，都是记录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点滴。酸月亮 We got this moment, We share this memories, We finally fell in love, Yeah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We got this room for two I wrote this song for you Make it just for you You say you will never forget In the summer windows pouring The rays of sunshine made me think of you What you do, what you have in mind now I want to know who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When I wake up, see the sunshine on my face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Cause I was born this way ways I hope it won't do late to turn this on don't fake wait good things on this way for unexpected change cannot get really until you give me what I need in the summer windows pouring the rays of sunshine made me think of youWhat you do, what you have in mind now I want to know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When I wake up, see the sunshine on my face.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Cause I was born this way. And I gotta keep on trying. Your lips, your eyes, your curve, your cheeks remind me of childhood summer dreams. Till dark, finally realize. In your trap I fell, in this world I knew. Thousand times I swear, baby.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When I wake, I see the sunshine on my face.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Baby, I'm a fool for you. Cause I was born this way. 很喜欢孙一郎这首歌啊。 嗯，对。 这个我就不催他们出专辑了，想问问他们感情还好吧？啊， 我就目前为止看好像还不错， 啊、 就是好像不是很喜欢秀恩爱的两个人，然后又在这歌曲当中呈现生活当中一些小日常，比如说说的那些话、唱的那些歌，都是他们很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儿、 嗯。 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好，就很平淡。 生怕这个有一天感情不好吵个架，然后那歌就不出了啊！ 哎呦， 对吧？是吧？哎，在我们的这个此刻18:42啊，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今天是我们七夕特别策划啊， 嗯、 这个一期一会的音乐偶遇直播。 对 啊，刚那平台上我还偶遇了这个一块锻炼的朋友啊，也是发过来消息了。就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偶遇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嗯， 然后呢你未必呢是可能走到哪里，但是在一个奇妙的地点就会偶遇到别人。比如看到 奇妙的地点， 对，比如我看到留言，你看就是修修啊，就是哎好像不该念名字是吧、 哦、 对， 没关系，他可能 都已经发过来了 听、哦、 对，他就说在地铁上曾经偶遇了前女友， 嗯， 偶遇了前任，然后呢当时没好意思要电话，就把自己的电话给他了。你这还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我想问你，假如说你在路上偶遇前任，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人的状态，你会怎么办？ 我 说下意识，不要思考。 就是 我可能真的会大大方方 我在想 跟他打个招呼， 对、嗯、然后呢给我在琢磨我给哪个手机号呢 你还有俩手机号， 哎，好几个啊，告诉你，就是也就没想过，就是我知道可能好多人会想这个话题。 那假如说你和你的现任、 嗯、 然后在路上偶遇了你的前任， 嗯， 你会怎么办呢？ 那我肯定是吧，领导在哪儿我在哪儿啊， 就是主要装的看不见， 主人在哪儿我在哪儿啊对吧，开玩笑啊，就是大家如果像设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呢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其实是向各位征集一个七夕的大胆告白时刻、 嗯、对，祝福信息，然后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王牌、 嗯、 然后我们会选取一位朋友，明天在差不多5点多左右的时候会为你送上一捧鲜花。 哎， 假如说你没有准备七夕礼物，那不正好吗？ 对呀、啊，而且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特别送给你的，是所有就是全北京，包括全国很多异地的收听的朋友们，都是共同见证下， 对， 为你送上这份礼物。 就是在外地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啊， 啊 也可以的 啊，没问题。 这订单我们也是接收。假如说你准备了礼物，明天我们就负责为你锦上添花。 没事，准备了礼物可以留在明年嘛，先把花送了。 得多抠，抠啊！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决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哎呀，听到最后一句有点伤感啊，安静的离去。怎么了？ 好了，争取作为一个朋友、 嗯、 我今年就多帮你留意留意我身边的朋友。 哎嗨， 好吧， 哎呀，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明年伤感了好吗？ 我说了我们争口气，明年还一个人过啊，就是这个脾气啊。然后呢，其实七夕你会发现好多歌曲嘛，包括很多歌手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扎堆发歌嘛， 嗯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来听一位就是虚拟歌手， 哎， 他也很甜啊，叫苏暖暖 啊。打破次元壁推荐，进来分享一首甜蜜的小情歌，借由这首小情歌呢带我们来到一个非常二次元非常卡哇伊的次元世界。到底什么样的世界呢？就是刚才思萌介绍了暖暖 Niki， 她是有一个中文名叫苏暖暖，身高1.6米，最大的烦恼就是衣柜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还有一只宠物叫大喵。既然说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该怎么办呢？那当然要装扮啊，所以围绕这个虚拟少女，所以开发了一系列的游戏，比如说奇迹暖暖啊，闪耀暖暖啊，暖暖环游世界等等等等。 怎么突然感觉玩那游戏的是不是大部分是男孩啊？ 是女孩吧？ 我不知道，开玩笑的啊。对，反正就是这个任务就是给暖暖呢穿上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衣服嘛。 嗯， 装扮类的养成游戏，而且你会发现他的人设其实跟大部分这种女生很像，永远觉得衣柜里缺少一件，永远喜欢网购啊，喜欢买衣服，喜欢美美的自己嘛。 对 对 对，虽然说暖暖是他是一个虚拟偶像，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想象一下像洛天依一样呢？是那种虚幻的模拟声音，会吗？ 不知道，我们来听听看吧。因为这里面要介绍的是另外一种二次元界的存在的 CV 啊。 哦， 对，就是可能经常看动漫或者说玩一些这种配音的朋友可能会感兴趣啊，就 character voice， 就是邀请真人为这个虚拟的角色来配音的。 为暖暖配音的这个 CV 叫做陈艺文，所以他的声音呢充满少女感，软萌很可爱，就会俘获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心。 哎，少男少女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反正这事儿跟我俩没啥关系了。 交织的时光来自暖暖 Niki。 夏日的微风吹过时光的碎片，有一点点甜，再多加一点点咸，深夜偷偷分享的心事和心愿，一直发酵蔓延，编织最美的情节。咖啡店甜度适配心情，自拍照 阳光跳动在你我之间，细数着光圈，心有灵犀的一眨眼。哦，你的笑容比甜甜圈还要甜，烦恼都丢一边，快乐为我加冕。云海里思绪自由穿行，手牵手一起看流星雨，怪念头和小有情绪全都能同步感应，配合默契像恒星在银河里闪烁，爱在未知的时空交错，用旋律唱出承诺，一直相伴 暖暖 Nicky 带来的交织的时光。我们在此刻打破催眠病的时候，也为各位带来这样的一个由 CV 啊来配音同时又完成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换一种角度来解读七夕嘛，对吧？ 我之前看过一个统计啊，就说男生愿意陪自己的另外一半女朋友去玩这个网络游戏吗？他说可以啊，如果非玩的话只能陪他玩这种换装游戏了。 难道不应该现在都是女生愿不愿意陪男生玩什么网络游戏吗？打枪的呀，是吧？各种闯关的，要么就是王者荣耀啊等等的这些吧。 就是很多玩的比较专业还比较好的一些氪金玩家是比较介意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去玩游戏的。 总觉得怕对方拖后腿， 对， 吵架， 对， 你怎么回事，怎么辅助的啊？ 你怎么就是开那车的时候不能把我带出毒圈呢？ 嘿啊， 等等， 但是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说， 就是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 哦， 是吧，就是也跟各位预告一下啊，在明天七夕的当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孙妍姐姐在节目里面呢，从这个情感的专业角度来跟各位解读，哎，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这事儿。所以男生们各位要就是锁定收听啊，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但是也别那么明显啊，这个本来女朋友没生气，一看你这是吧，定个闹钟啊，准时收听，没准就有火了。 你可以邀请他跳一支舞缓解一下这个坏脾气的到来。所以要分享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其实明日的舞，无论是你跳的一个人孤独的 Tango 或者两个人一起在晚间摇曳，我们都希望明天能够迎来一个浪漫的一天。 同意着土一片一你没法一面点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没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默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人吓惊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我与你。

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新歌六号，小鬼王林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唱你世界到处玩。 新歌七号，蒋凡关。 而如今嘲笑一些。 新歌八号，阿兰尘埃。新歌九号，威廉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新歌十号，熊猫糖 The One。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